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64集。我没来晚吧？ 你不是说秦冉不会再追究吗？ 沈副局长的声音颤抖。 法院的传票已经来了，一判结果今天会出来，我被上面停职观察了。 林奇只答应帮沈副局长传话，林婉却不是，只要有一点机会，林婉都会抓住。秦冉在他眼里是嫂子的拖油瓶，跟秦宇不一样。见惯了京城的奢华权势，林婉对秦冉这些人看不太上眼。本来以为这件小事很好解决，哪知道昨天才刚找到秦冉，今天法院的传票就来了。这行动可真快，明着打他的脸。林婉的脸极黑，他在林家连林奇都要给他面子，唯我独尊惯了，还从来没被人这么忤逆过。 你女儿干的好事。 挂断电话，林婉胸口起伏，冷笑道。 怎么了？ 宁晴也愣了。林婉拿好包，收拾好东西往外走。 许慎在去法院的路上出车祸了，偏巧刹车坏了。宁晴，蓄意谋杀罪，你说这要判几年？还有。 林婉走到门口又偏头冷笑道。 你猜他今天能找到律师吗？ 张嫂恭敬地跟在林婉后面，把林婉送出去。宁晴坐倒在沙发上，心里发急，手颤抖着拿起手机，开始给秦冉打电话。 冉冉，我们今天讨论小组辩论赛内容，你要不要一起啊？ 早读下课，林思然拿好笔跟笔记本，小声地问秦冉。秦冉没骨头似的坐在椅子上，垂着眼眸，按掉疯狂响着的电话，左手有一搭没一搭的翻着外文书。我不就卖个脸吗？到时候演讲稿给我就行，你们去吧。秦冉漫不经心地开口。林思然也觉得秦冉去讨论不出什么结果，点点头就抱着一本书去后面了。这次的演讲比赛，九班都激情高昂。乔生手中排着篮球，往林思然桌子上一坐，偏头说， 你竟然会参加这么无聊的活动，早知道我也顺便报个名。 秦冉将外文书收好，随口应了一声，就卖卖脸。他拿起手机站起来，最近两天他穿的都是宽松的校服裤子，身上没穿外套，只一件白 T 恤，从侧面看去，宽大的校服裤越发衬得他极其的清瘦。乔生喷笑，他收起篮球在手上转着。 哎，去食堂吗？林思然让我帮你排队。 不了。秦冉将手机塞进兜里，拿好保温杯，声音有些闷闷的。我去校医室换药。徐瑶光明确跟乔生说过，学校校医室没事就避着点，乔生一直记在心里。他把秦冉送到校医室大门边，就拍着篮球去篮球场了。大早上的，校医室没有什么人，秦冉刚推开门就闻到一股清香。他往里面看去，陆兆颖正跟程木小声地说着，程俊正对着一个人体模型有些懒洋洋地站着，手里拿着手术刀。听到开门声，他微微回头，声音挺低的， 来了，砂锅六收。 陆兆颖就踢了程木一脚，程木立马滚去厨房，用碗盛了一碗带着枸杞的粥出来放在桌子上，又摆好了几样早点，很平常的早饭，过程中不时用小眼神偷瞄秦冉。秦冉兜里的手机还在疯狂地响着，他看着摆在桌子上冒着热气有烟火气息的粥，原本情绪不太高的冷冰冰的身体几乎顷刻间就热乎起来。等他吃完，程俊才放下手术刀 慢慢走过来检查他手上的伤口。秦冉垂着眼眸看着右手的伤，外婆并不知道他的手伤，除却外婆，身边几乎所有人都以为他是左撇子，连他自己都有些恍惚了。平日里做事都随心所欲的，并不太注意他受伤的右手。前两天磕磕碰碰的总会流血，他是操惯了，不觉得有什么。程俊却说，每天饭点去校医室，他要看伤口。下意识的，秦冉做事的时候就特别关注右手，想着程俊跟他说过的，尽量不让他用力。 没出血。 程俊松手，在保温杯里灌了一杯水，递给他，清俊的眉眼斜裹着轻慢。 今天还行。 等秦冉去上课了，程俊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视线里，才慢吞吞地收回目光。 今天开庭。 陆兆颖看完手机上的短信，往旁边一靠，笑了。 江小叔动作还挺快。 程俊继续拿起手术刀，食指在刀背上轻点了两下，懒洋洋地开口。 是快。 程木在一边听着两人的对话，依旧面瘫脸，心里疯狂吐槽，江回他敢不快点吗？他要不快点，程公子连他这云城都能翻了。云城法院，宁晴的电话秦冉没接，宁晴没办法，只能跟在林婉的后面。今天工作日，上班高峰期过了，云城路段并不拥挤，不到半个小时就到了法院。秦冉这边并没有人出席，看到他这边果然没有律师，宁晴真的慌了。他哆哆嗦嗦的，此时也根本顾及不上面子，打电话给了林奇，走到一边压低着嗓音急切开口。 他一开口，哪个律师愿意接冉冉的案子？ 林家开拓了新市场，最近忙，林奇并不知道林婉的一举一动。听到宁晴语无伦次地说着将事情理清，陈生开口。 你把电话给我妹。 哥，这件事你别管。 林婉有恃无恐，他直接挂断电话，淡淡地看了一眼宁晴，蔑笑道。 我说过，不会有人敢接你女儿的这个案子。 就在这时候，原本有些吵闹的法院安静了一下，所有人朝那方向看过去。大门口，协警打开门，一个青年走进来，身后还跟着两个人。接过身后人递过来的文件，他才抬头笑了笑。 我是秦小姐的律师，应该没来晚吧？ 法院里一片寂静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